色晚风，悲伤的梦。晨曦的细雨，一再地痛我。红色的眼角，渐渐积满泪水。夜间的一班车，似是通宵。曾独个走过这冰冷长街，无奈的感叹，却想起你。淡淡的一句说话，请记住我，不要忘记。潮汐的身影，这身躯竟已醉。曾试过放弃一切，想独离去，但月光声音给我深深的碎。我鼓起勇气，回头伸手上轻轻安慰。始终是艰难，眼泪落下。曾独个走过这冰冷长街，无奈的感叹，却想起你。淡淡的一句说话，请记住我，不要忘记。潮汐的身影，这身躯竟已醉。曾试过放弃一切，想独离去，但月光声音给我深深的碎。我鼓起勇气，回头伸手上轻轻安慰。始终是艰难，眼泪落下。伸手上牵。